十字路是什么理由，为何留你留不住，一声再会你就狠心地离去，留下我一个人伤心。 竟然变心。